的倾听，我的弦外之音，我的有口无心，我离不开 Darling， 更离不开你。 头的某种气息，无意间经过，把往日笑与泪勾起，忽然心痛的无法再压抑，原来从未忘记。